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青年说啊，铁打的青年说流水的主持人，我是今天大家的新朋友子昂。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一梦。 今天呢，我们又是来到了青年说哈，4月28号星期日，到了咱们喜欢的周末了哈。 是的，那今天我们的这个互动话题呢，就是五月又到来了，高考的考生都不要慌。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呢，就是关于高考。 是，高考考生可都别慌啊！为什么让大家都别慌呢？咱们一会儿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放送一下。大家现在就可以通过关爱青年计划的微信公众号或者花椒直播来参与我们的互动。如果是您在车上，可以选择 FM982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是在家里或者网络信号比较好的地方，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来点击直播间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 是的，没错。那么今天呢，我们还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帅哥和一位美女啊，他们就是王瑞还有子娜。来，王瑞和子娜一起向听众和观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也是大家的新朋友，我叫王子娜，我是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的一名硕士研究生，很高兴能有这个机会到这个平台跟大家分享我的故事。 好棒哎，是硕士研究生， 没错， 而且是学法律的， 是的， 好棒啊！ 以后就是中国的新兴代的律师的中坚力量。 对对对对对， 我们的王瑞已经来过我们的一次直播间了， 之前来过一次， 对，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吧。 Hello， 各位北京青年广播982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王瑞，是中国传媒大学17级播音主持艺术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很高兴能在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各种关于高考的话题。 是两位高学历的帅哥和美女啊，这个我和一梦有点自愧不如了啊。不过今天我们还是赶紧来开始周末的第一板块吧，就是我们的活力最前沿啊，来盘点罗列一下高考前夕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和消息。首先来看一看啊，这个由于高考在即啊，我们都知道每一个高中的老师呢，除了要帮孩子们选这个大学以外啊，考到一个比较高的分数以外啊，考到一个好的分数以外，同时还要做的就是给孩子们在选择学校啊，以及选择这个专业上有一些经验，有一些借鉴，有一些推荐。那么近日一位高三的老师在学生群里啊，在这个微信群里解读了一下2018年的十大热门专业，这肯定是一些网站盘点出来的哈。电子竞技在这个网站上是在这个盘点里是排名第三，并且呢，这个老师还播放了这个电竞主播仙剑接受央视采访的新闻啊，原来是央视盘点的哈。推荐学生呢是报考电竞专业啊，这毕竟是排名第三的专业嘛。但是呢，因为这个举动，就有老师啊，这个老师就在群里面遭到了家长的怒斥，认为误人子弟，家长们的情绪是非常激动啊。不过有的网友知道这个事以后呢，也表示认同家长啊，因为有的认为家长太过激了，电竞主播或者说电竞选手现在都身价百万。 对，而且其实现在很多的大学开设了很多就是我们以前想象不到的专业，比如说还有专门是那种做饭的呀，或者是什么的。 没错，你是个说这个做饭让我想起了蓝翔 是吗？ 以及新东方啊。其实据我所知啊，蓝翔这个学校啊，我们一开始说可能开玩笑说它是学挖掘机比较强， 对对对对对。 但是可能你现在还有所不知，是它现在还有一支电竞战队。就是它就是在众多开设电竞专业当中的大学的或者说高校啊高等学府当中的一个。所以说我不得也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电竞战队现在在职业联赛里面遭到了26连败的一个战绩。 所以说这个学院派到底能不能打败这个来自江湖大学的哈，这是我想问一下了。子娜，你平时玩电子游戏吗？ 我从来不玩游戏，因为我觉得自己特别笨，操作不来。但是我觉得这种推荐专业的行为本身它还是存在一定的合理性的，不能因为它是一个电竞的专业就对它有其他的想法。 是因为我觉得360行行行出状元嘛。对 对，我也觉得其实但我知道王瑞其实你游戏打得不错。 我平常很喜欢玩游戏。 对，各个游戏打得都不错。那如果说有这样的专业的话，你会考虑一下吗？你觉得这个专业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让我觉得后悔早生的这么几年，真的是。 后悔早生的几年。然后那平时王瑞的话比较喜欢打哪款游戏？ 我平常就是比较喜欢打的，比如说像吃鸡啊。 啊，最近比较火的吧。 比较火的， 对， 对。 还有一些像比较冷门的游戏，比如说彩虹六号呀这样的一些游戏吧。 是。 好吧，这种都没有听过。 对，王瑞其实还是一个老牌的刀 特。 对啊， 男生可能会， 我是一个刀司令。 对。 好。好，那我们接下来再说下一条资讯。就是西北师范大学呢，热爱中国古典诗词的同学们呢，用一场别开生面的创意古典诗词快闪，然后献礼了第69个五四青年节。那么当天中午呢，正逢学生用餐的高峰期，六名学生呢和众舞蹈演员呢从该校的学生餐饮文化中心的不同方向走来，依次演唱了这个《鹊桥仙》，还有这个《明日歌》《墨梅》《少年中国声》《少年中国说》等耳熟能详的古典诗词歌曲，也是表达了他们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理解。他们的青春与活力呢，让现场呢已是一片沸腾。同学们呢，则是在快闪中体会中国古典诗词的美。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形式相当的不错哈。 对， 就是， 还是挺新颖的。 对，其实这个我觉得啊，咱们这条新闻说的是这个，这是西北师范大学。但是据我所知啊，除了西北师范大学，他们是搞了什么？搞了一个快闪的活动。 对对对。 也就是什么是快闪？快闪就是我快来快去。 对。 对吧？就是一次性的。但是据我所知啊，现在很多要高考的高三学生们，很多的这个高中校园就开展了类似的这样的，把这个古诗词用唱法给唱出来的。如果说大家，就是我没有给大家找到，没有给大家下载 这个视频。 对，就是如果说大家去各大这个音乐软件上搜索一下的话，比如说我们每，可以说我们这一代青年人每一个人都背过那些古诗，比如说什么《蜀道难》啊，《琵琶行》啊等等哈，你全能在这些音乐软件上找到他们的唱出来的版本，而且有的还唱的真不错， 唱的很好。而且我觉得如果唱出来的话更有助于我们的记忆。对， 说到这个古诗词啊，我觉得那会儿在高考的时候最让人头疼的就是要背古诗词， 背古文。 对， 古文 就 是长篇大论 文，言文。 对， 关键是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当时我的想法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那边的卷啊，就是我是内蒙古考生嘛，我们内蒙古那边的卷呢只有8分是古诗词默写，就是文言文默写。也就是说他给你出上半句，你得把下半句写出来。我记得是一共4句吧，4个空一个2分。所以说我就在想，我学了， 8分不要了。 对，学了这个3年的这个文言文，那么多的文言文。 对，然后他就8分。 对，我背多久才能背下来？所以说当时我就是特别抵触背文言文啊。我不知道这，其实今天来的这两位大家都能听出来也能看出来都是学霸。 对， 那我还是女士优先，我要问问子娜，你喜欢背文言文吗？ 学霸不敢当，因为我前段时间找到我高中的那个作文本就有默写的古诗词，我现在都已经大多数都想不起来了。我记得北京应该是有一个划定的范围，把那些背好就肯定能拿的分。我觉得对我来说吧，这种扎扎实实能拿到的分我还是不会放弃的。 王瑞呢？ 因为你知道在高中的时候，这个那10分或者8分啊，如果你在模拟考试中拿不全是要被罚抄的呀。 所以王瑞是哪儿的人？ 我是江苏人。 江苏， 江苏是10分。 我们 在这一项， 辽宁好像也是10分。 那看来我们这边还是比较稍稍人性化了2分吧。人性化了80%哈。其实我觉得这个确实因人而异了哈。因为有的人可能就擅长去这样的记忆去背诵，或者说就像王瑞刚才说的，他们是有规定的。这个其实说实话这10分 我们很明显的看到你只要努力背就可以拿到。所以说有时候这10分可能也是一个态度的表现。 对，就有时候说高考一分的差距就可以把你拉到108000里嘛。 对，今天我们一会儿也要聊到这个苦大仇深的话题啊。 是的。 哎，但是可能这就是当时语文老师不是那么喜欢我的原因吧。背的太少了哈。刚才说这个在大学里有这样的课程啊，其实还有很多课程值得我们的高考学生去期待，比如说现在大学里有很多这个必修的专业课之外，跟高考跟这个高中很大的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他们还有很多选修课。 对， 这个选修课可以说是五花八门了哈。 是， 上海大学的一项选修课是专门教学生们如何谈恋爱的。 哎， 这门课的名字叫做爱情心理密码课。据这个课的老师说呢，开这门课的目的是揭示爱情背后的心理规律，告诉大家如何经营好爱情。那虽说是告诉大家如何经营好爱情啊，但是你也知道的对吧，就是选这门课的学生大多数还没有找到男女朋友，没有找到对象， 或者是刚失恋的那种状态， 也许吧，需要补补课嘛。 对， 所以说这个老师们带领学生课上做的第一个小游戏就变成了相亲大会。就是我们总不能用单身的视角来揣摩爱情的密码，对吧？我们至少得有一个假想敌，对不对？ 对对对。 我不知道在一梦现在有没有印象深刻的，在咱们学校里有没有印象深刻的选修课？ 印象深刻的选修课，那个叫爱因斯坦，叫什么？ 爱因斯坦与霍金的宇宙。 对对对对，那个选修课，因为我记得那个选修课就是很好得学分。 是，只要放片子看就可以了。 只要放片子看，而且说实话，就是有的时候你可以稍微不去一下，对，就没有什么关系。让我印象最深的可能是那门课吧，就是你可以小逃一下，然后还很轻松。 小逃怡情哈。 对对对。 其实我觉得确实啊，就是我觉得这种课程形式以及课的这个管的这个紧的程度哈，还比较符合这个课题名字。你说爱因斯坦和霍金的宇宙，上这个课如果说拿着黑板讲这个公式定义的话， 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不是我们正常学生可以承受的哈。 是， 这个大家看看小电影就可以了。 对对对。 子娜在大学期间，或者说在现在的这个硕士在读期间，有没有印象深刻的选修课？ 我们的选修课也都是秉着好拿学分、分数高、GPA 高这么一个原则去选。我印象深刻的是，我们有围棋课，围棋老师那个每一次都会组织比赛，最后我们就拿着软件然后去用软件去做，最后反正都能拿到比较高的分数，但是我现在围棋水平还是很差。 对，就是还靠人工智能来下棋。这也让我想起来前一段时间我刚看了一个新闻，说在这个比较正式的一次公开赛当中啊，就是有一个棋手向组委会提出了投诉。为什么呢？因为他越下呀越发现啊，他跟这个，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职业棋手肯定像我们一样平时会跟这个人工智能棋手来下棋嘛。 阿尔法狗 肯定他们是排不上了，对吧？ 对， 还没有到那个需要阿尔法狗出马来消灭他们的程度。 是是是， 但是肯定会跟一些类似比较高级的这个人工智能的棋手去对弈在网络上。那么这个选手啊，越下越觉得对面这个人类选手怎么下出来的棋路跟我在网上见到的那些人工智能棋手一模一样呢。再一观察，发现他这个衬衣啊这块有一个兜，兜里呢放了一个超大号的手机，手机的摄像头正好露出来，而且呢这个选手还带了一个蓝牙耳机，这个就很让人 我明白那个意思了。 对，所以说向组委会提出了投诉。这个最后这个事情啊变成了一个罗生门，不了了之了。所以说子娜说的这个他们经常用软件来下棋啊，希望你们老师是不知道，不然觉得自己教了这么半天教了一群电脑出来。这是我们的第一时段哈，我们第一时段就先到这里。接下来其实我们要聊高考啊，还会聊到很多时下热门的这个高考资讯和高考的这个复习技巧。因为高考本来就是马上就要成为新闻了， 对 啊，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哈。那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二板块，奇葩青年有话说。其实我们在网络上也能找到很多的这样的说法，对于高考啊，比如说在网络上查资料的时候，我经常看过说在高考前做过哪些疯狂的事情，比如说去玩过山车啊，包括去拜文曲星啊，等等等等。 有这样子的。 是，就是还有很多的这个莫名其妙的吃东西的讲究，一会儿有时间我们可以说一说。但是今天啊，还是给大家准备了几个有意思的视频。其实第一个视频啊，我觉得并不是很有意思，有点苦大仇深的感觉。但 但是我觉得 高考倒计时， 对，就是现在看起来啊，这个视频可能现在我们高考完的人看起来有点惊心动魄的感觉， 就是还有一点怀念。 对，有点怀念，但是有点害怕了。怀念， 是是是， 我们 是这样子的。 不多说啊，赶紧来看一下这个视频。 高三战士们，紧急行动起来，决战高考！ 高三，我将卧薪尝胆。 一百年，上千元，六十分。 进入 啊， 进入 啊， 进入啊，进入啊！ 他们一起，他们一起，他们一起，他们一起，他们一起，他们一起，他们一起。 对对对对吧，有点大些空了，也算了，也认清了。 我应该留在重庆读书下，然后考高中考大学。我当时是不是选错了？ 当初压根不喜欢读书，你知道吗？用我的青春来证明他们的错误。 不考会死得更惨，考了还有希望呢。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青年说，我是一梦。 嗯，我是子昂。刚才我们也是看了一下这个咱们今天放送的第一段视频啊， 是 这个叫高考365天倒计时全记录。 哇 啊，其实我一开始 感觉大家都很魔性啊，就是像喊口号的那种。 对，其实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我们高中可能经高三时期经历过的东西，比如说这个百日誓师大会，对吧，在100天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出正好有那个宣誓的样子，啊，包括可能在这个成人仪式在高三可能也会有，对吧，高三这一年，包括可能毕业典礼可能也会有， 对， 啊，包括这个老师的这个补习啊，学生的这个崩溃啊，家长的着急啊， 对，刚才那个小女孩说哭着说有一道题选错了， 对 对， 真的是挺可怕的。而且那个是应该还不是高考题， 对对对对对， 就是那时候还没开始高考， 对对， 而是这个模拟测验的时候，一模二模的时候可能有一道题答错了。其实就像刚才一梦说，刚才在看视频，一梦感到哎呦，真的觉得有点太可怕了， 就是很可怕， 对，就是感觉很紧迫，打仗的感觉。 对，因为就是当时我们是艺考嘛，艺考，所以当时有一阵是不在学校的，所以我看这个视频的时候，就是很能体会到当时在学校就一直在苦战，就是专攻文化课的一些同学们，他们当时真的是很辛苦。 没错， 对， 我相信子娜跟蒙瑞应该也对这样的回忆印象深刻啊。先不让你们说啊，我们一会儿在后面的时段让你们好好来说。我们还有一个视频，这个就有意思一些了，就是说刚才这个有点沉重了哈。 对对对， 虽然说很纪实，但是也比较沉重啊。我们呢还有很多这个有才的，可能是高三的学生，或者说经历过高考的人，还编辑出了很多有趣的视频哈。这个视频也是一个老视频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夫人又给少爷送毒品了， 再过几天是不是就要高考了？ 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我也想高考啊。 幸运啊，老妈给你抽了上上签，你一定会高中的，老妈看好你哦，加油！再过几天就高考了，你这些混蛋，要上课了还这么散漫，在高考的重压下，你们很累，我们做老师的更累，而且我一天到晚要备课上课，还要考试改卷，我们比你们更像战场上的士兵连续作战，还不能有丝毫懈怠。笑死笑死笑，准考证二级前面准备好没？每天考那么多书，没见你学习有进步，死脑筋不长方法，在公司也要用心考的，活该你每次不及格。别以为你高考我就不打你，九五二七，你进来做什么？ 不得了了，秋香姐，你的棉花林黛玉用脑过度死了。 啊哈，那是文科班的事，关你艺考生什么事？ 没想到被他保送从育儿中，只是个高考，没必要天天在屋里复习。我怕 你也怕我劳累过度， 只是个高考嘛，不值得。 没有高考，你拼得过富二代吗？ 严格的说，我也想上大学，压力确实很大。不过我们要学会自我调节才对。 少来了，别以为美术全省第一，你就一定能考上好大学。最后还要看文化分的，上课就知道玩手机、传纸条。我告诉你，高考真的很重要，还有十几天，准备好，上课不许迟到早退，听到了没有？ 哎，张同学，这么晚还在背英语单词啊？啊？哎，干嘛？啊？你是不是担心高考我的分数比你高？啊？还有，你不会在寝室下毒吧？啊？哎，我能顺利的参加高考，还真的要感谢你的不杀之恩呢！啊？ 回去以后，我要去对答案，好好休息，喝点酸奶补补，知道吗？ 及格函数真的很难，我们不能上一个大学了。 傻瓜，就知道你都不会做，后面的大题都一个都没写。 老爸，为了你，我也一题都没写。 我的感觉很不好，会不会没过信？会不会？ 高考终于结束了，重点本科都重要，谁都不想当备胎。我不管了，先把绩效填了再说。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我都不敢查分数，今年发挥得很不好。如果你因为总分比我高而不报同一所学校的话，那你就太自私了。我本一没戏，所以你也不要填一本的学校，好不好？爱是无私的，如果没过线的是你，我也一样。 对不起，对不住了，我可能连三本都没过。 关于填报志愿，你们通常出现两极分化，所谓考大学难，填志愿更难。今年文综也好，理综也好，预测的分数线估计你们又没希望了。 去年西厂升学率是你登昌高，是你的走运。 走运？哼，是实力。 西厂算什么东西？我们东厂上面有的是人脉，有的是扩招名额。今年走着瞧， 就让你看看扩招的后果。江南七怪加洪七公，把郭靖这个傻瓜教成了武功盖世的大侠。我王重阳武功天下第一，一个人教七个，教出了全真教这群废物。这就是大学扩招的代价。 一句话，东厂考不上的我西厂考，今年全省状元必是我西厂人。最后我西厂厂花高考温馨提示，别忘了第二。 哎呀，真是最后一句话真的是非常关键的提醒啊！别忘了带二 B 铅笔哈、啊。欢迎回来，回到我们的这个青年说哈、啊。我们第一时段的节目其实马上就要结束了，看了两个视频哈、啊。 对。 第二个其实就是一些很诙谐的戏谑的这个方法来说出高考的很多的这个细节和感受了哈、啊。 是的。 无论是考前那个紧张，还是考后这个查分不敢查分，这个填志愿的时候这个纠结等等， 对对对， 都很有意思啊、嗯。其实还是真的是今天的节目啊，主要就是要祝愿啊大家高考的时候都别慌啊。我们也是用一首追梦赤子心来送给大家，这样的话呢，也许大家到时候在追梦的时候都能怀有一颗赤子之心啊，效果可能会更好一些。 嗯，半点之后我们再回来。 嗯， 在哪里？

是高材生了啊。 是。 嗯，来瑞瑞。 Hello， 各位北京青年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王瑞，我是今年中国传媒大学一期播硕的一员。 刚才在第一时段也是跟两位嘉宾啊聊了聊最近的这个高考前期发生的各种有趣的故事哈。 对。 大家也都是观点各异。那么接下来啊，我们要进入这个第三时段，咱们真的是要看一看咱们今天来的这两位对于高考这个考生都别慌的这个主题上能支什么招了哈。 嗯。 有怎样的这个想法和意见了。来，咱们进入周末的第三板块青年会客厅。那第一段咱们先说说这个考前的复习吧。 好， 毕竟现在是这个考前复习阶段，还没开始考呢，对吧？ 是 也没有这个尽管说是火烧眉毛了，对吧？但是这个火势还目前火势保持稳定对吧？ 对。 我们先说说啊，我想问一下，就是问个小小的隐私点的问题吧。 嗯 啊，在考前的那一夜那一晚你们都做了什么？ 就考前的那一个晚上是吗？我们嘉宾先来说吧。 是， 子娜可以先说。 我考 有印象吗？ 有印象，肯定有印象。这么人生重大的关键时刻，我记得我考试之前的时候，因为邻居家比较吵，然后我提前很长时间，我就到考场附近的宾馆租了一间房。然后其实这个行为还是蛮有压力的，就时间比较长嘛，大概是一个月。然后吃呢就在酒店吃，住呢也在酒店住，但是高考又是一个工作量很大，内容比较庞杂的这么一个考试，所以还携带了很多书，也很累赘。然后考试前一晚上，我是一个有一点小小的考试焦虑症，有点睡不着觉。我当时是在跟我的政治老师聊天儿，一直聊到越聊越兴奋，也连带着回顾一些知识点，但好像第二天下午是考文综还是第二天考我忘了，反正头天晚上一直在跟他聊。这个行为呢对我的考试产生了影响，就是我第二天确实是很困，但是我又收获了一个非常好的朋友。这就是我的考试前一天 晚上做的事情。 对，选择了嗨聊。 对，选择了嗨聊。王瑞呢？ 瑞呢？ 其实我觉得，就是你在这个考试前一天，一般情况下大家都是非常紧张的。 对对对。 虽然说，大家都在安慰你说，不要紧张，不要紧张。但是其实我觉得，就不要紧张这四个字儿，属于这世界上最没用的四个字儿。 更让你紧张， 更让你紧张了。 对。 我当时处在这样一种状态之中，就是特别的，就是本来还不紧张，但是七大姑八大姨都说，明天要高考了，别紧张，别紧张。然后我当时觉得，稍微有点紧张了，然后当时我记得什么，就是把这些考试需要用的东西都给准备好，什么二 B 铅笔啊、准考证啊，这些都准备好之后，大概晚上到了八九点的样子，然后这会儿就闲下来没事干了，然后人一闲就开始思前想后，我想不能让自己闲下来，然后我觉得也不需要复习了，因为已经到前一天了嘛，然后我想这个时候就干一些日常的事情是最有利于缓解紧张的，于是我就玩了一局游戏。 对， 这个可能这个经历是比较独特的。 嗯， 但是我想的是，因为当时最火的游戏叫 DOTA， 就是一个竞技性游戏，有输有赢的。我当时想的是，赢了神清气爽，明天去考试；输了，攒一攒人品。 最后是赢了，输了还记得？ 最后我记得好像是赢了。 还是 神清气爽去考试， 安慰自己的。 对，其实这也有点前后呼应哈。 是， 刚才就说了，王瑞刚才就说他是一个很后悔没能晚生两年去参加电竞专业哈。那我觉得你要是真考了这个专业的话，考前得多玩几盘游戏哈。 子昂呢？ 其实我的这个前一天晚上很平常，真的是太平常了。但是我觉得这反而是比较关键的一点，就是我觉得这个晚上最好能成为你人生中最平常的一个晚上，因为你接下来的这个全身心的精力、全部的精力和这个体能都要投入到两天的这个连续的考试当中，所以说前面的这个时间没有必要去做任何的这个过多的消耗，我觉得。所以说那会儿我想的是，我想过要不要做做运动，对吧？让自己快点入睡，然后还是要不要这个再背背书。后来我选择，我记得是我当时还是选择了就是看点东西。我记得我看的是历年的这个作文题目。就是我在想嘛，就是说我们那一套卷历年的作文题目，就是在想明天如果说我看到类似的题目我会怎么写，就是让自己的这个头脑保持一个比较活跃的状态，但是呢又不是绞尽脑汁那种去解题的感觉。而且 说实话，就是因为我的数学成绩是特别差的啊，具体多少分呢我就不说了，真的是令人震惊的分数，对吧？就是你听到这个分数就会哇，还有这样的分数，就是所以说我的重点在于数学以外的几个学科啊，在那个时候我的心态比较放松的，就是当时我也是艺考生嘛，艺考生我已经拿到了一个不错的合格证的名次，我那时候想的就是我一定要考到一本线的70%，然后在几次这个模拟考试当中也是拿到了这个分数，还是比较稳定的，所以我当时想的就是千万不要有问题，就像刚才这个王瑞说的，说这个老人说你跟你说别紧张，放松心态，然后比如说11点的时候、10点的时候跟你说睡觉吧，行睡觉吧，然后你想加一句千万别胡思乱想，千万别胡思乱想睡不着啊，这个时候你就很容易在床上开始胡思乱想了，对，所以说我克服紧张的方法就是我跟自己说，我跟自己讲道理，我自己跟自己左边一个小人右边一个小人在这讲道理，说这个子昂啊，你不想紧张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你怕你紧张了会让你发挥不好，但是呢如果说你越这么想你就要越紧张，其实你不这么想的话你反而不会紧张，那你干脆就别这么想了，放空大脑。 我在想你这一晚上是没睡觉 呢，想的一夜是吗？ 在疯狂的自我催眠，其实我不知道自我催眠成功了没有啊，但是由于脑子里一直在想这种车轱辘话，想着想着就睡着了 啊， 所以说也是另类的一种催眠方式了， 是这样子的。 那你呢？ 我的高考前一天其实我是在背书，就是在背那个政治，就我其实我感觉我的高考就是也是很神奇，我是在高考的快就是高考前的两周我才开始正式的就是很认真很认真在复习，因为前面就是包括艺考什么的就让我很放松了，就我感觉前面的那个神经绷得太紧了，到后面就是想稍微放松一下，结果快两周的时候，当然我不提绝对不提倡大家就是这个样子，就是 一梦教你两周复习高考上211 一定不要这样子，然后当时我就在考试的前天晚上真的是拼命的在背书，就是背政治，因为只剩政治的一小部分没有在背了，对，所以就是一直在背书，然后背到了晚上12:30然后睡的觉，就当时我没有什么感觉，我这人心态还行，就挺好的，我当时没有觉得这是高考，就是觉得啊，我明天要考试了，就是行了，差不多睡觉去吧，就这样子。 哎，这心态还是一个很稳的平常心哈。 我发现你俩都特别稳，都属于高手心态。 没有， 我们是这个看开 了，破罐子破摔了。 倒是也没有破摔啊， 对对对对对， 最后还是没摔了，举起来了。 对， 其实说到这个平常心，是因为什么呢？我当时我想起一句话，当时我对自己心里默念的一句话，其实这个也是我想送给所有的这个高考考生们的，就是当时现在的考生们可能有点不看这个了，就是那时候特别流行的小说《哈利波特》，对吧？我当时特别喜欢， 我是哈迷， 对，像咱们这么大的人 都特别喜欢哈利波特， 基本上90%的，我觉得八九成的咱们这个年代的这个就是90到95吧，这一阶段可能再往大点也有，就是都是哈利波特的粉丝，都喜欢， 对对对对， 那里面在第五部里面啊， 凤凰社。 对，是有那么一句话，在快结尾的时候有那么一句话，这个是我在所有的比如说我在体育竞技方面以及我在面临比较大的挑战的方面马上就要上场的时候，我全部都会给自己说这句话，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人被扔进，就是大概意思是这样，原文我不可能一字一字这个复述出来，就是一个人被扔进斗兽场，和他昂首走进斗兽场，可能对于他的结果来说没有任何区别，但是其实事实上这就是全部的区别，就是如果说你是古罗马的一个斗士的话，你马上就要拿着盾和剑去斗兽场里去跟狮子老虎搏斗了，那其实你是屁滚尿流的这样的下了这个哆哆嗦嗦的进去，跟你这个昂首挺胸的进去，说实话可能你最后要么都是你把他干倒，或者说他把你吃掉， 对， 但是其实对于 外人来说这可能没有任何区别，对于观众们来说，残忍的观众们来说这没有任何区别，但是这是你自己的战斗，对于你来说，你在上场那一秒的那个样子是什么样的，你的精气神是什么样的，就是你这一生可能全部的区别。 嗯， 所以说这也是想送给所有的考生的，我希望所有的人不管高考你们觉得再可怕，都要昂首挺胸的，以一个平常心，就是度过每一个平常的一天一样，去把这个高考过好。 对，我觉得还是心态是最重要的。 是的， 嗯， 我们第一个话题就到这儿啊，我们来看看第二个话题啊，看看这个复习的时候有没有自己的这个特殊的方法呢？我们都知道，刚才也说了，有这个我像我这种偏科的啊，有这种就是 特别偏文是吗？ 是比较偏文吧，还有这种宣称两周才开始复习的，我不知道这两位就是因为。这是这个屋子里学历最高的两位了， 嗯， 对吧？那两位在高考复习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方法 小技巧？对， 是的， 方法。 其实我真的没有什么小技巧，就是因为我也是学文科的嘛，也要面对很大量的背诵，所以就当时列了个表。前几天我也是翻出来觉得挺震惊，当时能列出那个表，现在已经记忆很模糊了。我记得当时是历史的各种朝代，然后把它列成表之后贴在床头，贴了满满一墙。 哇！ 但现在真的不记得了，可能就是这种列表的方式吧。然后包括我后来考司法考试也需要记很多很多东西，都用列表，尤其是 就有规律性的， 对对对，就这样记。 嗯， 别的像什么别人说题海啊、刷题啊，我都没什么发言权，因为自己不是那种方式。 嗯， 好， 那你觉得这样的复习效果怎么样？觉得对自己的高考最后有帮助吗？ 嗯，肯定是有帮助的，但是最核心的可能文综成绩最后还可以嘛，然后可能还是有押题的成分在，老师也很关键，要跟对老师，要能够识别老师啊哪句话说的是 重点。 对 对，王瑞呢？王瑞怎么复习？ 其实我特别佩服斯娜这一种，就是能够把所有的知识点都特别成条理、特别有规范的给他整理下来的这种学生。 是 因为我记得当时在高中的时候，老师都是要求啊有错题本是吧？有这个 对 知识点的这个提纲。 我每次都是要发誓，我一定要把错题本弄好。 对， 但是 每一次要弄错题本的时候，我都是那属于那种提前前一天晚上，然后熬夜在那补的那种人。 明天要检查错题本了 ，赶快补。但是你要知道，这样的错题本其实是没有用的，这样只不过是应付老师检查的一个形式。 是 我每一次，我记得高中时候每一次都是这样的，就是可能这就是真实的人的学习的习惯，确实可能还是有一定的差距。这是一种人，我记得当时吧，还有另外一种人，就是那种，我记得当时在高中的时候啊，做数学题的时候， 嗯， 你知道高考的时候他是发下那个白纸做那个草稿纸的，做演算纸的。那个白纸呢，为了让你能够就是比较成条理成规范，当时我们老师给我们推荐了一个方法，就是你弄白纸发下来之后呢，对折，给它折成大概这么大概十几份二十几份，然后它不是一共就二三十道题吗？ 对， 你每一道题用一个小方格，然后就在这里头进行演算，这样你最后检查的时候也比较好检查。 哦， 这个是当时的一个要求。但是呢，我就记得当时有一个理科班的大神，后来这个大神去了清华大学，学的核物理专业。 哇， 他当时就是坚决不按照这个流程来，就是特别混乱，想到哪儿写到哪儿。但是他每次考试数学都是几乎满分的，你要想象一下，在江苏数学高考如此难的情况下，能够数学考满分， 这真是大神了。 就是说明这个人的思维的方式吧，跟我等凡人不太一样，这跟我等凡人不一样。所以 王瑞是学理科的， 我是文科 啊、 所以说我觉得这就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 嗯， 其实也说有啥好，哪个好哪个不好嘛？我觉得也其实还差不多。 嗯， 但是呢，对于我来讲，我这两种人我都挺羡慕，因为我觉得好像我两种方法都没有做到。 嗯， 这可能是自律方面不够，或者说天赋方面的缺乏吧，可能是。 其实我不是很满意，我觉得 不是很满意， 肯定有 我觉得不行，我觉得肯定有藏着掖着的地方。就是据我所知， 嗯， 王瑞高考的分数相当的不错，在高中就是学霸啊。一会儿我们再接着刨根问底，想办法把他这个复习方式揪出来啊。一梦在两周的复习里， 其实我说句实话，就是对于文科生来说，得数学者得天下嘛。就是如果你的数学分很高的话，啊，确实是会，确实真的会 戳到痛处。 会拉距，会跟很多人就是拉开这个距离，确实会这样子的。所以其实我数学分的话就还好，也没有说那么高，当然跟学霸比不了。当时我记得我数学的高考分是115分，就还好吧，当然没有你们那么高。 对于子昂来讲， 没有你们那么高。然后，但是就是对于文科生来说就还好了已经。所以当时我的数学的复习的方法就是，因为我高一和高二真的很认真的听课，就是数学课很认真的听课，还有就是做题，我是有点题海战术。 嗯， 对，数学我是这样复习的。然后剩下的像文综这一类的话，说实话我总觉得高考的历史题包括一些选择题吧，好像感觉跟这个书本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你们有这种感觉吗？ 我倒是觉得跟书本啊还是有那么一点点， 哦， 不能一点点，也我觉得一点点也少了，你这个有点 没有，就是是有关系的。但你没觉得他很多的题目会让你觉得我好像没有学过一样？ 对对对，是这样， 是 就是 这种感觉。 我觉得在文综 涉猎的范围太广了， 是的，就是文综太综了，太综合了。 是是是， 就是他给出来的题目很有可能你就是就像网上有一张特别火的图， 嗯， 就是这是。 对， 这是你的复习范围， 对， 这是考试范围， 是， 对，所以说你们的交集有可能是零。 对，没错，是这个样子。但是我要提醒大家的一点就是，比如说针对于历史这门课的话，大家如果是高考的话，一定要首先这个书你肯定是要都很了解的，而且该背的一些内容是一定要背的。最关键的其实我觉得书本里很多的那些小框框的一些东西，我不知道大家还有印象没有，小框框的一些东西，一些小文字的那些东西， 提示意错 是一定要看的，因为我觉得那个还是挺重要的。 对， 这个是我复习文综就尤其历史的时候的一个关键吧。政治的话我就是纯背了，就是纯背。 其实这个也让我想到，就是我在回顾自己的这个复习的时候啊，虽然说我的高考分数一般吧，但是呢，就是有人如果问我的话，我也就是思考了一下，包括后来就是有人问我这个艺考的上面是怎么学的，我也会结合这个来思考。就是刚才说到文综，我就跟他们说，其实你复习文综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一道大题，比如说尤其是以政治历史为重啊，一道大题你会发现，哎，我看这个题目啊，他不就想让我把这个 P25 页第二自然段默写下来吗？这题默写下来他就要这段话嘛，对吧？所以说我就有的时候跟这个来问我的这个高中生们说，就是你想要做好这些题只需要做两步。第一步是你要在这个看题的时候你要有一个链接功能，就是你一看完这个题目，你理解完了这个文综的题目之后， 马上就想到， 对，你已经能定位到啊，这是要让我默写书上的哪一段，对吧？但是问题在于第二步是最难的，第一步其实不是最难，第二步是最难的，第二步是你得把书上的每一段都背下来。就是你得把每一个知识点真的都熟记于心了。 是， 那这样的话你很明显就是可能学霸的世界就是这样吧，我不知道，就是他们看到要题啊，就是那段话然后写下来， 一个是这样子的，对，然后还得自己再编一点东西。 是这样吗？学霸们， 我觉得你这个步骤有点像如何把大象关到冰箱里，可不就是这样吗？对不对？ 首先要有一个冰箱，然后把冰箱门打开， 对， 然后把大象请进冰箱，关上门，大象就关到冰箱里了。 对对对， 子娜在复习，你是也是文科生。 我是文科生。你刚才说这个背诵定位到书上某一段，我特别有感触。是当时我们那个政治老师每一次上课课前的10分钟一定是随便点人站起来背书，所以这也就是能够突破我们大多数人有个惰性，就能定位，迅速的去找到这个定位，然后迅速的去把它用语言自己去背出来。说出来和自己看出来还是不一样的。 没错，确实各种方法吧，咱们五花八门都用上啊。其实就像王律刚才说的，没有绝对正确的方法， 当然可能有一些小错误的方法，一会儿我们要提醒大家。但是呢，每个人都应该找到合适自己的复习 方法 啊。这个在复习之前，千万不要盲目的就是人云亦云，别人这么复习我也这么复习，而是要看看自己的这个记忆特点，自己的这个学习能力的特点，学习风格的特点，然后找到自己最适合的这个复习方法啊。聊了这么多，我们也是一首友谊地久天长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吧，这也是确实你们很少能有在一个班里疯狂一起复习一个教室这个回忆了哈。来，一起听听歌。 请坐吧，怎么了？ 我想知道假期去哪儿，又长见识又省钱。 我迷茫，应该工作还是继续深造？ 如果出国留学，应该做好什么准备？ 我想知道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我想 你这些症状啊，应该是青年焦虑症 啊。 我给你开个方子，按时服用，每日补充。出国留学九课，出行旅游九课，娱乐演出九课，体育健身九课，时尚资讯九课， 这么多，

还有什么考试的时候有没有自己这个复习的特殊方法，其实大家我觉得应该也都听出来了，就是在座的三个人，有三个人是在座的四个人，好惊悚，在座的四个人啊，有三个人是艺考生，对吧？那就是我、易梦和王瑞啊，其实我们都是一个学校出来的。 是。 那今天就是我们这儿还有一位，可以说严格的来讲应该不算艺考生，当然我跟子娜也熟啊，就是他呢也是曾经差点与我们为伍， 对， 最后呢是很遗憾没有来到我们这个专业啊，没有来到我们这个专业领域。那我们先说说吧，就是咱们这次啊多数先发言哈、啊， 嗯， 比如说王瑞可以先来说说，就是你在作为艺考生复习的时候，因为其实你那个学校也是一个综合性的学校、 嗯、 啊，你上的班级也不是艺考的班级、 嗯、 啊，你眼里的艺考生的复习和这个正常考生的，不是说正常考生吧，就是 普通考生、 啊、普通考生的复习，他们有什么区别吗？ 其实说实话啊，我觉得我不能算是一个比较常规的艺考生，我其实当时的这个艺考经历啊，包括高考经历都挺奇葩的。 哦， 来讲一讲，我们都很想知道。 我是江苏人，我刚才讲过，我是江苏人。然后我当时上的那个学校呢，是我们就是我是江苏徐州嘛，徐州那个地方还算一个比较不错的，然后高中。然后我当时因为我在一直以来我成绩都还算可以，所以说在那个高中里头也是在实验班啊，虽然在实验班就是掉车尾了，所以说在你去艺你突然之间你对老师提，你对你的班主任啊、年级主任提啊，我要去艺考。所以说就会遭到很大的反对，这个肯定 是 能想象的，会遭到很大的反对的。即使你不是说哎所谓的老师眼中的这个好学生、 嗯、 但是你去提艺考的时候可能还是会遭到一定的这个反对。但是我记得当时我是怎么样解决这个事儿呢，当时我是和老师说，哎老师，我这里有个项目是北京清华大学的那个叫艺术特长生， 嗯， 然后当时老师就答应了。 还是看学校， 老师说还是看学校， 像看脸一样。 但是呢，我当时想了想，因为很多的这个艺术类的大学呢，就是有一本啊，有二本啊，所谓的他们的所谓零表专业啊、一表专业什么的。后来我看了一圈，然后确定了几所大学我要去考的，然后我一共可能就考了三所大学。啊，一个是清华的艺术特长生，一个是咱们后来我上的中国传媒大学的这个播音系， 嗯、 还有传媒大学的那个就是自主招生的那个专业， 嗯嗯嗯嗯、 所以说我就觉得我的这个整个的经历是比较独特的， 嗯、 就是反映到我当时的这个艺考和高考的这个阶段中，就是整个艺考的这个阶段并没有像普通的艺考生这么忙。后来有很多的艺考生来询问我说啊，你能不能分享一点艺考的经验呀？我就发现我当时处在的那个情况和很多的艺考生处在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嗯， 实际上很多艺考生处在了一个进退维谷的这样一个情况之下， 嗯， 就是可能本来文化课也学的并不是特别好， 嗯， 然后艺术类还是啊万人过独木桥的这样一个状况，所以说就非常的痛苦。但是我当时还算稍微好一些的一个点就是，即使就是艺考过不去，文化类也是可以啊，稍微上个还这么还行的这样一个大学的， 还是有 所以说，当时的对于我来讲，复习就相对而言轻松了一些，尤其在我拿到证之后，轻松了很多。 嗯、 所以说，对于艺考生而言，回到这个问题上，对于艺考生的复习，其实主要一方面就是如何在你从艺考到处天南海北的跑，然后回来之后，把你的这个注意力再收回到那个文化课上，因为高中的那个学习是非常的。内容量非常的大的，你突然之间这几个月之间天南海北的跑，不注意这个文化课的学习，落下了很多。如何再把这个精力收回来，这是很多人都做不好的一个事儿。 嗯，对，就像我刚才说的嘛，就是前面可能绷的这个神经太紧了，到后面就是两周的时候才开始复习，就是这个道理。 对， 然后刚才王瑞也说了，说其实很多的艺考生都处于一个进退两难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确实是。就像刚才那个虚度八的那个视频里面，巩俐对那个周星驰说，他说就算你什么美术分是全省第一名，最后不还是看文化课吗？ 是， 对，所以其实很多艺考生他们觉得，哎呀，我终于学了艺术，我可以文化课不用那么高了。但其实现在不是这样子 的， 而且现在对艺考生的文化课要求是越来越严格。 对， 虽然说我在复习的时候还是比较认真的，但是我看到过很多我身边的艺考生，以及我听说的这个他们的故事，都是在拿了一个很不错的名次之后，就选择了就是，哎，我已经拿到第一名了， 哎，我 哎前几名 了。 对，就是我可以 考，没关系了， 我考很低的分数就可以了。我学了三年还考不了这点分吗？ 是， 最后发现还真考不了这点分。 哎，真的是。 对， 我、 就是、 我以前就有一个学姐，也是和我都是一个，算是补课机构出来的。她真的是当时考了咱们学校播音系考，女生是第十名，那就是当时有小圈的这个概念嘛，然后就是算是挺厉害的了。但是她的文化课以前的时候，她能考，当时你说了也是70%嘛，正常考辽宁省的话，考到430分就可以了。她以前是超过了这个分数，但是到后面就是完全的泄气。狂疯狂玩的一个状态，就觉得哎呀，我这个就是艺考分都已经这么高了，我根本就不用在乎我的文化课。结果他考了才300分， 是， 就很可惜， 确实 就和我们学校就是擦边，就是没有这个缘分。对 对 对, 对， 就是艺术生很麻烦的一个问题在于什么呢？在艺考前啊，无论是学播音主持的，还是我认识很多学美术的、学声乐的朋友， 就是艺术类的， 就是学播音主持，每天要练声，对吧？每天要去练各种这个考试项目，然后在那两个月里还要可能就是奔波考试，整个的状态肯定心思没法放在这个文化课复习上啊。包括美术生也是，每天那个画呀，就埋头在画室里疯狂的画速写、画素描、画色彩，就是全是这样的艺术类项目的培训，在那两个月里基本上是彻底没戏这个文化课复习， 对， 很有可能平时在心态上也受到一些影响。可能在平时就是更多的闲暇时光，或者说不是闲暇时光吧，就是下了课以后，可能别人就是普通的这个考生、文化考生去着急着去拿练习册做题去了，他可能就随手画点东西了啊，或者说唱唱歌，或者说这个自己回家看看朗诵视频等等哈，这可能在精力的分配上就有区别哈。子娜觉得有区别吗？ 区别肯定是有的。其实严格来说的话，我应该算是半个艺考生，因为当时也参加了咱们中传的播音的考试。我水平不太行，我进的是大圈儿，你知道。后来就所以就没有报中传。当时拿的是艺术特长生，一个是考了清华拿了第二，一个是考了北师拿了第一。当时也是抱着一个，因为我本来平时成绩还好，因为北师给我加了60分，所以就感觉在北京考试也不是很难，基本上是在一本线上20分左右就肯定能上了，所以后来就也是心没有再收回来。就最后可能也是考试之前又跟人嗨聊，最后就没有差几分吧，就没有考上北师大。但是呢，我觉得对于高考这样的事情来讲，重要的不是那个结果，重要的是你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由于我练了播音啊，我接触了很多朋友，由于我练了播音，可能对我自己个人的素质也有所提升，之后对我现在所学的专业也是有相当多的帮助的。 对，律师也是一个需要表达的职业。 对对，就是对于这个表达能力来讲，可能还是学了要比不学要好。 其实我觉得确实是这样，就是刚才在聊复习的时候我就有这个想法哈，就是说高考呢肯定它的结果啊是有一定的决定程度的啊，但是关键的问题在于，其实你人生并不是只学这三年， 对 对吧， 对， 你的人一辈子都要去学习。如果说你能在这三年或者说在整个的这个学生时代磨砺出一个很好的学习方法和学习效率的态度的话，那我觉得就非常重要了。所以说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也许高考的时候可能会发挥不好，但是在过来人之后，你在接下来照样是北师大的硕士。 对 吧？ 对，我又回到北师大了。 所以说真的是学习能力啊，可能是比高考的结果要更加重要的。 没错， 因为你人生可以有一次的失误，但是如果说你找不到成功的方法，那你的整个人生可能就有点失误了，对吧？ 对， 这子娜也是给我们来了一个正面的这个榜样哈。这个后期就是在这个经历过这个失利之后 告诉所有考生们，就是如果说你这次真的也没发挥好了，成绩下来以后， 其实高考不是唯一的一个出路。 对，是的，如果你成绩下来以后觉得不行、不满意、差，和你要学校差一点，千万别就此一蹶不振， 气馁。对， 是一定要再从头再来，我们再加把劲儿。 对，我们可以读研嘛，可以就是读研，就是去你喜欢去的学校，都是可以的。 其实这就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在选择的时候到底要不要去考这个特长生。因为当时有的老师就跟我说啊，如果你不去考这特长生，你没有这个加分的话，你可能能一直保持这个劲儿去学习啊什么的，但是你如果有了这个加分，有了这些考试，分散了精力，分散了你的心思，可能就不能踏踏实实的做那些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选择也是很重要的。 没错，当时我也遇到过这样类似这样的问题。我记得当时因为你考这个艺术特长生，你是需要去提供当时高中的这个材料，比如说你的成绩啊这些东西的。当时子娜肯定 有各种领导的同意， 对，各种领导的签字盖章。 对， 对， 对， 这个就产生问题了。当时我记得我去找我们的年级主任，我当时年级主任说了一句，我现在还印象很深，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还印象很深的一句话，特别的伤，当时伤我的心的一句话，叫做说，我看你当时他说，我看你这样天天这样折腾，你到最后能折腾出来个什么？ 啊，对，很多的那个年级主任都是这 种话。 对， 对，当时的我来讲，这个事儿其实挺扎心的，可以想一想嘛，确实很扎心。 你想一下，我最后还没有上，都更扎心了。 对于当时的我来讲，这事儿挺扎心的，当。我也一度挺讨厌这位老师的，当时也一度曾经挺讨厌这位老师的，但是呢，后来我就看，后来在经历了这么多之后，等这么多年过去了之后，我渐渐的能明白当时那个老师的这个心情了，就是确实你一直保持对一件事保持专注，和你把这个精力分散在很多个篮子里的效率是不一样的。 对， 可能有的人能够借助这个 OK 把这个你的最后的成果做得更好，但是有的人呢，他也许就把这个效率变得更低了，也是很有可能的。 对， 确实说得很不错。还好啊，最后是有了一个很好的结局哈，在王瑞这边啊。还是那句话，就是如果说这一次结局不好，我们要让下一次结局变得更好哈。其实这时候我就刚才说到了，王瑞提到了跟老师的关系哈。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作为一个学生啊，毕竟还是有代沟存在哈。就是我们可能跟老师的关系可能会需要一些调解啊。最好呢，还是从老师和学生这边都是有一个。因为都是老师是为了让你考好的成绩， 对，说白了老师也是让你考更好的大学， 是，你也想考好的成绩，其实大家的目的是一样的，完全可以就是 理解， 有任何的这个误会和矛盾，我觉得到最后啊应该都是没有问题的啊。 对， 那说完老师啊，还有另一个，就是因为很多人说虽然是孩子高考，但是对家长来说也是人生的一次大考。 哎呦，我觉得高考就像考家长一样，就我记得特别清楚，在高考的时候，我的妈妈还有爸爸、姥爷、姥姥，那个时候都在那个门口等我 啊， 就是感觉就是真的是人生的一件大事儿的那种感觉。然后当我考，就咱们最后一门应该是英语吧？ 对， 英语考完之后，我是当时好像是稍微提前了一点点交了卷，然后出来了， 很生气吧？ 然后我妈说：“你怎么这么快出来了呀？”我说。啊，我说我答完了，他说你检查了吗？我说其实我没有检查，然后我说我查了。我妈说，哎呦我的妈呀，啊，因为东北，我们是东北，我妈说，哎呦我的妈呀，她说能不能行啊？我说应该差不多吧，就我妈妈会比我还要紧张， 对， 那个状态，对， 是，而且这不只是在考试的时候啊，应该是整个的这复习这段时间，包括现在这段时间，以及近三个月来，我觉得如果有考生在听这个节目的话， 的 一定是对这个话题啊， 对， 真的是很头痛哈。 对，而且当时我妈妈就因为我要高考上火，很头疼，就是怕我考不上，然后就是他的左耳朵就突发性耳聋上火，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我就说高考也就像考家长一样，他可能会比孩子更焦虑更担心。 那咱们的这个两位嘉宾啊，子娜，你在复习的这段时间，你觉得跟家里的这个家长的关系怎么样？有什么矛盾吗？或者说有什么特别和谐的这个解决方法吗？ 我们家是这样，我爸爸是比较反对我参加艺术特长生考试，还有在高考的复习期间进行这种培训的。但是呢，我妈妈呢，她又比较尊重我的意见， 他一般都是会偷偷的带着我去上课，偷偷的带着我去考试，偷偷的带着我去各个地方去学习什么的。所以也非常感谢我妈妈，也非常感谢我爸爸吧。如果没有他那种强逼，我可能到后来也就完全就是不在乎文化课了。然后妈妈呢也给了我一些机会让我去学。但是在这里我也特别想跟听众朋友，尤其是家长说，就如果您对孩子有什么期待的话，您不妨就直接的说出来，就是那种他话到嘴边他又不敢给你压力， 就是无形当中的那种压力， 对，无形当中会给你一种期望，最好不要这样，还是沟通为先。 也是给我们家长也是算是提个醒吧。 对，就是很多时候因为家长有可能他心里是这么想的，他没跟你说出来，但是你在做别的事情的时候他又会不想让你做这个事情。 对， 这还是就是在交流上一定要很关键。 是 王瑞呢， 其实我觉得一方面是家长和孩子的交流，另一方面其实也是对现在的考生的一个提醒。我觉得作为一个刚刚18岁或者17、18岁的这样的一个孩子而言，一定要注意把就是你现在的状况多和家长去交流也是很重要的。其实很多时候为什么家长会给孩子这么大的压力，这么大一种无形之中的压力，其实是因为他很着急，他不知道你现在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之中。 对， 尤其很多的高中是寄宿制的，整一周都见不着人，他自然而然会产生一种很着急的这样一种想法， 或者是唠叨你啊 或者什么，其实这是他很自然的。所以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当时的对策就是就是经常性的跟我爸爸呀我妈妈呀去说一说，哎，我最近怎么样了，我去考这个，我为什么要去考这个呀，我考这个能怎么样呀，或者说我现在怎么样的呀。其实多说一说，多沟通， 多汇报思想。 虽然说也许你并不是那么想汇报，但是我觉得为了自己的心安，也是为了自己家长能够心安，这么做是有作用的。 没错，其实就是你看家长要把自己的想法多跟孩子去说，那孩子如果说跟家长的意见相左的话呢，其实也建议高考生们一定要这个时候坐下来冷静的跟爸妈好好谈谈。就是一样跟老师一样，爸妈是想让你考出好成绩， 那肯定 你当然也想考出好成绩， 望子成龙嘛。 对，所以说大家的目的其实都是一样的。那如果说矛盾的话，冲突的话，会各种力啊，就是往各个方向分散，反而会让你这个成绩变差啊。无论还是家长和孩子都一定要想明白，就是冲突和矛盾不能解决问题。 对， 其实你在吵架的时候也在表达意见，对吧？那干嘛不能把这个吵架变成，对吧，今天哪怕我们少做半个小时题，对吧，少做半个小时的复习，我们坐下来，坐在家里的这个桌子旁边，好好的聊一聊最近的误会，或者说双方的想法都是怎样的啊。我觉得真的是很不容易啊，复习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不容易。 其实就是说到高考这个话题，就是我们可能会有太多的感触和太多的话题和话想跟大家说。 所有人都在不断的求索啊，就是探索着到底怎样才是最正确的答案哈。 对。 这一时段呢马上也要接近尾声啊，我们还是来听一首歌吧，也是希望大家在寻找的路上都有一颗最亮的星来指引吧。 能否听清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叹息，哦，夜空中最亮的星，我同行消失在风里的身影，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和会流泪的眼睛。 动自量的心，是否知道曾与我同行的身影如今在哪里？哦，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否在意是等太阳升起，还是意外先来临？我宁愿所有痛苦都留在心里，也不愿忘记你的眼睛，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哦，越过谎言去拥抱你。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 惠达卫浴智能马桶，质保五年。惠达卫浴，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这个青年说，我是一梦。 好的，欢迎回来啊！我们刚才的这个歌曲啊，结束的是真的快哈。夜空中最亮的星送给了我们的各位听众。其实呢，就是在我们这个每一次啊探索的道路上，都需要有更好的人指引啊。刚才我们在上一时段、说了这个老师和我们的这个指引，以及和家长之间的关系。那接下来我们要把这个说了这个复习，说了这个各种关系的处理、心态的调整，最后我们要好好的说说考试本身这件事儿了哈。两位嘉宾刚才在上一时段也是这个给我们讲述了很多他们的故事。那我们还是要问点具体的关于考试时间的故事啊，我想问的就是你们还记得体测这个事儿吗？就是咱们这个这一代人啊，应该是体测的时候，我这个语气是不是有点太？ 这是体测的开始。 是。 大学又有体测了，现在就是 大学有体测，对， 就是在我们这一级开始有了体测，有什么800米呀、1000米啊，什么短跑啊，什么跳远这些，什么俯卧撑、仰卧起坐这些东西吧。对， 没错。所以说我在想，这个体测到底是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是一个美好的记忆，还是怎样呢？这个 并不美好， 极为痛苦。 已经有这么多的这个， 确实，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体育上面可能还。就是体育啊美术啊这些上面在学校学习的时候确实没有那么的重视， 对， 然后我们的这个体能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尤其是到了这个阶段的时候，确实肯定不如以前。所以这个时候你猛的一下把这个一些体测的这些东西加进来的话，对于至少对于我来说是一种痛苦。对，因为平时锻炼确实很少。 对，那另一位女生子呢？ 我们学校是每天都要跑步，跑800，跑各种步， 跑各种步， 对，跑各种步，早上跑4000，晚上跑4000，就是我自己的是体型也是跑壮的。怎么说呢？ 跑步可以跑壮吗？ 反正我觉得我的腿是跑粗的。反正就是我觉得，怎么说？一方面，我当时觉得这么繁重的课业能够有一个释放的渠道，是挺好的一件事情。但是确实太累了，就本来学习就已经压力很大，然后还要有那么远、那么多 长时间的跑步，也跑完之后一直在喘，一直在喘，整个肺都觉得要炸了。 我明白， 一个上午一节课，然后下午一节课，可能都一直身体处在不太舒服的状态。 对， 然后 我想问，就是我插一句，你满分了吗？ 我呀，我没有满分。 你是多少分？ 我不记得了，反正我肯定是及格了，肯定是及格了。 子娜呢？ 当时是不是还算在高考总成绩里面的几十分？ 对 对对对， 我记得我应该是拿满了。当时记得特别深，我有一次模考体测跑800，我是长跑不太擅长，体力不是很好，然后就也不知道是自己故意摔的呢，还是确实是摔了，反正到了600米左右的时候吧，摔了一跤。后来的每一次的跑步到600的时候，那个体育老师都会陪着我一起跑。 哇， 就是对我的， 你的政治老师和体育老师都很 对我特别好， 真好。 然后后来反正就慢慢的克服自己这些心理障碍，也身体得到了一定的提升。 那我想问了啊，作为男生啊，王瑞，你的这个体测最后的成绩怎么样了？ 我这个人就是一向不是特别擅长运动，就是而且。你们能看到我个子又很高啊，然后所以说就经常会在生活中遇到一些比较尴尬的情况，比如说哎你有多高呀，我说我有1.85米，哎那你这么高为什么不去打篮球啊，我说长那么高真的不好意思啊。就是这样的，就是对于我来讲，对于尤其对于我这种不是特别擅长体育运动的人而言，体测确实是当时的一个特别大的负担。也许体测最开始他设计这个东西的人啊、是为了让你这个锻炼身体，但是事实上 全方面发展， 对，但是事实上由于高中啊课业非常的繁重，你平时是根本没有这个时间去进行全方位的系统化的这些体育的训练的。但是如果你没有全方位系统化的体育的训练的话，你想要达到他那个要求又是非常的困难的。所以说这无形之中成为了一个负担，本来说体育应该是一个让我们快乐的这样一个运动，这样一个项目，但是却在无形之中变成了一个负担。所以说吧，这也是在这个高考过程中一个让我这种人不是特别的愿意回首的一件事儿。但是好在江苏省的高考政策是体测不算分儿、只要合格就可以了，所以说我觉得还是吃到了这个红利，政策的红利。 确实是合格应该是要比拿满分容易多了。 对对对，而且我因为最近就是也是跟我的这个主持搭档小雨，然后他真的是健身达人的那种，因为他现在怀孕9个月，然后每天都是会扛一个20公斤的哑铃，就是在锻炼。真的，她真的是一个这样的女人，我觉得很神奇，而且你根本就看不出她怀孕。确实非常励志，很自律的一个就是一个女性。然后她就是把我带的，我现在也开始健身。然后因为我觉得高考的这种压力下，大家确实就像刚才子娜说的，确实需要一个发泄口，然后大家可以真的是可以通过运动去发泄一下自己一些很郁闷或者是压力这样的一些情绪，缓解一下。而且运动的话它是分泌这个多巴胺嘛，就是会让我们处于一个比较 快乐 的一个状态，所以适当的去运动我觉得还是有益于身心的。 对这个我觉得我可以说两句，就是因为我是从小比较喜欢运动的一个人。确实是多巴胺是让人积极兴奋快乐的一个东西哈、但是我呢没有从化学的角度去考虑运动哈、就是因为自己喜欢嘛，也从小就在玩、所以说高中的时候应该是我体质最好的一段时间。就是除了因为我当时还很瘦啊、比现在都瘦。 你现在也很瘦。 现在看起来瘦。在秤上。 他当时更瘦。 对。我和子娜在高中的时候就认识了。那时候真的是像麻杆一样。现在只是看上去还比较瘦，但其实在秤上一点都不瘦。让我非常苦恼哈。在那时候除了这个因为比较瘦，所以说投掷类的实心球稍稍有点这个难以外，剩下的全部是轻轻松松就能优秀，没有问题。跑的还是我们班最快的那个。所以说 在对我来说这个体测还挺有意思的，就是因为你能拿第一啊。在高考项目里面我唯一一个可能能 拿 第 一 的 就是体育是吗？ 对，能在这1000米的这个考试当中我能跑个第一，对，所以说这个对我来说还是比较兴奋的。其实我倒是觉得就像这个王瑞说的，其实优秀对于每一个考生来说，因为人各有异，对吧，就是我这个体质天生就是一个脑力活动者，或者说我就从小我也不爱这么热热闹闹的去这个出一身大汗，对吧，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项目，我喜欢足球，你喜欢围棋，对吧，你喜欢唱歌都有可能，那如果说这样的话，那也许为了让我们这个声音更好一些，对吧，以后都能说普通话，也普通话也纳入过高考这个，所以说我觉得其实如果说苛求每个人都优秀的话，在体育方面是有点苛求了， 对 啊。但是我呢反过来再看啊，就是说体质好还是挺有用的， 对，身体肯定是第一位，你想你身体如果都不好的话，你怎么去考试，怎么去复习，怎么去背东西， 没错，所以说有一个好的身体少生病，免疫力增强， 对， 然后包括比如说你在这个未来可能你要租房子，可能你要住宿舍啊，可能你考完试以后要去爬山啊，去玩水啊等等，就是你没有一个好的体能的话呢，有的时候你无法保护自己或者达成自己想要的事情， 对 啊，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的精神要健全，要这个健康，我们的体能也要强健啊，体魄也要强健是最好的，这可能也是这个体育考试的初衷哈。我们这个体测这一篇就翻过去了哈。那我们说完体测，说说这个当时刚才嘉宾们也说过，说体测的时候这个心情挺绝望的哈，或者说挺痛苦的，那你们在考文化课的时候心情痛苦吗？你们还记得不记得，像一梦刚才说了，在考完英语的时候那个感觉，那个画面感很强哈，你们在考场上什么感觉？现在 考完英语的时候，我记得北京是每年的高考都要下雨，考英语那天是狂风暴雨， 别的地方其实也一样。 很奇怪这个事情， 哎，因为本来嘛6月份下雨多正常的， 对，6月的雨 又不是因为下雪， 对， 然后当时我就是我没有提前交卷，我觉得心理上不放心，我每次都是最后就是该交了就交，觉得放笔的那一刹那就迎来了又一个春天。其实我们一直在说高考有多么多么大的压力，但是其实考生们应该知道，是过了高考之后你迎来的是无比放浪的大学生活。就是当时就抱着一种终于考完了的心态，其实考试之前多紧张多紧张多睡不着，但你真正拿笔做下那个卷子来，你开始思考那个知识点的时候，你就没有什么别的想法。 确实是，就是当考完英语的那一刻的时候，我就想我的天，我说终于结束了，我说我再也不用熬夜背书了，就那种感觉，就是哎，终于完事儿，就有一瞬间特别想哭的感觉， 对， 就是结束了，完事儿了，我的这个高中生涯就结束了， 是， 就要全新的一个生活了。 但其实想哭还有一种，就是跟高中的同学就再也没有那种并肩作战的感觉了， 对，是这样子的，对，所以 再来一首《友谊地久天长》。 所以就是还是现在想想那个时候还是很怀念的， 还是很怀念高中的时候那个阶段， 对，特别感触，对，特别有感触。王瑞呢？ 我觉得在高考的时候也没有太多别的想法嘛，因为当时也不允许你有别的想法，那个时间也很紧张，对不对，你也没有时间去想那些有的没的，什么我是多么的高兴不高兴啊，其实主要的精力还是要投入在那个卷子上，卷子本身的这个情况下的。我记得当时考完英语之后，所有人熙熙攘攘往外出，然后我走在比较靠后的位置嘛，然后我当时看着这个人群，就有了一种感觉，哇，终于翻篇了，终于结束了，终于可以有了一种新生活的开始了，就叫 freedom 这种感觉，就接着要开始一个新全新的生活了，这确实是让人挺难忘的一个瞬间。 对 ， 其实这个让我想起这个中考结束。你知道在中考结束的时候呢，那时候大家都还小哈。中考结束的时候，我记得我们几个好朋友十几个人吧，就是留在考场都没走，然后那时候呢手机还很不智能，基本上只能做到发个彩信就顶天了，大家都没走，都说就是3年的初中生活结束了，都不舍得散。然后但是在，但我不得不说那天没下雨 中考那天没下雨，然后所以说大家就去吃火锅啊，去涮肉，然后就到晚上去唱歌，就是有一个集体的仪式感。让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在高中的时候啊，大家考完以后啊，都还没有从那个就是异常高压紧张的那个情绪当中完全释放出来，都 还 是还 要面临高中， 就是不是高考完了以后 啊， 对，就是有点懵，你知道吗？就是整个的那个人啊，结束了 啊，对，就这么完事儿了吗？ 对，这是我印象最深刻的，所以说当时没有过多的停留，因为家长也都等在外面，就是家长肯定是更希望现在就知道你考怎么样，所以说当时没有更多的停留，都还是跟家长各回各家了。在缓了几个小时之后，这个当时已经有微信了啊，当时还要用人人网，这个网络上的我们情绪渐渐激动了起来。 对对对对， 就开始整个开始想着，哎，结束了，就是慢慢的一个反应过来，就是从这三年的这个压力很大的状态当中， 是 就是一块被压了很久的 海绵，尤其这一年， 就慢慢的弹了起来。 我晚上是没睡着觉的。 啊，我高考完的那一天晚上，就是跟朋友出去玩去了。 我说我终于可以撒丫子玩了， 真是不用，就是再也不用说，哎呀，担心怎么怎么样。然后妈妈那个时候也不会管了。 是，其实所以还是跟考生们说，我们说的这些可能让你有点心痒啊。 对。 但是呢，你也都听到了，就是我们在考试的时候是没有想这些的， 是的， 就是你在考完这个铃响前的这一秒钟之前，你都没有必要去想这些。 嗯， 就是你一定要想明白，我觉得很多事情你想明白了以后就很容易做到，就是你想明白你在考试的时候想这些和不想这些，这个考完的这个时刻它就在那里， 对， 你的假期生活它就在那里。 嗯， 所以说你要是不想这些，你的假期生活会更好。 对，而且我觉得高考的话真的是很有可能就是你这辈子可能就是完完全全只拼命的学这么一次，所以还是要珍惜这一次的努力。 嗯， 对， 露台操机考试我也是拼命的学了一个小时，但是这其实程度真的是不一样的。 当然不一样，就是你那么用心的一次。 对，除了考完试，我们说的主要是考完试和考试的时候这个心态的这个平静的问题，以及后面这个玩的问题哈。但是其实考试是一个，我觉得还算是一个持久战啊，它不是考就是进考场然后结束了。 哎，对， 对，它是两天的考试，要考四项，对吧？是语文。然后是文综，数学吗？哦，我的天、啊！ 是应该是数学，然后文综，然后英语。 是 对，就是所以说第一天的这个考试跟第二天考试中间是隔了一夜的， 对， 对吧？所以说这个心态怎么调整就很微妙了，因为有的时候，尤其是因为数学嘛，数学我们都知道，对于高中生来说，大多数高中生来说真的太难了，对吧？就是可能很多考生会面临着第一天或者说第一门没有考得很好的情况，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情况，你们身边的朋友有没有遭遇这样的情况的？ 当然有，当然有。所以给大家说的还是心态是很重要的。比如说你第一门考的可能没有那么的理想，没有那么的理想。对，还有一点就是千万不要考完试立刻去对答案，一定要都差不多结束了再去对答案。对。 你们两个对过答案吗？ 我没对过答案，但是你 我也没有对答案。 考场出来的时候，路上会有人说：“哎，那题你选的什么？” 对对对， 那题你选的什么？然后 你 就会听到，你 知道吗？这样， 就是这个时候就要。自己跟自己说他们选的都是错的， 就是无所谓 了。这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在讨论，哎，语文作文这样写算不算跑题啊？啊，这是太可怕了， 对对对， 这真的是我听过比较可怕的这个话排前几名的。 我也听过这个，就是说就是可能就是确实自己在理解上题目上可能你没想到那一层，可能别人想的更多一些，然后他突然说到了你一个你在理解语文作文题目的时候没有说到的想法，你会心中一惊，你知道吗？整个人都 发现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那个作文题有的时候是说什么二选一啊，或者是几选几，然后你可能翻面没有看到那个题，到时候他说啊，我为什么没看过这个题目，可能人家就是二选一，你其实看不到那个题目也无所谓。 对，所以说真的是有点可怕哈。对答案这个事儿不要为之，但是我有一个小的这个技巧哈，就是因为有的时候对答案无可避免，你在这个刚出考场的时候，就是所以说呢，我会专门找几道我肯定答对的题，然后说，哎， 那个题第二选择题第二题就选 B， 对不对？对对对，选对了，选对了。 最简单的那个，大家都能选对的。 是这个其实互相积极的一种心理暗示， 是 就告诉自己已经答对了。 万一人家说不对呀，选 C 呀， 那我就会告诉 你、 不好意思。 你们没有发现，其实有的时候数学它有时候会给你下这个坑，就明明很简单的一道题，然后可能所有人都选 B， 但其实那道题选 C。 对 对，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当然了，可能是普通学生以及这个学霸学生学霸学生都选的 C。 其实我觉得对答案，其实这个事情啊，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不要对答案，就是因为它可能会给你带来一种不好的心理的暗示。 对对 对, 对, 对， 让你担惊受怕自己已经答错了。但问题在于你的对错，你交卷的时刻就和你无关了，只和判卷老师有关。 对 对，所以说这是他们要做的事情，你还有别的考试要考。对吧。那有没有说在考试前两门失利之后，或者说因为这个考卷太难发挥不好之后，有没有什么这个调整的方法，或者有没有什么类似的故事啊？ 这个 我觉得我作为一个江苏考生就比较有发言权了。 好， 可能很多听众朋友都知道，这个江苏有一个特点啊，江苏高考有个特点就是数学卷特别的难。 对， 就是其他的几门可能还好，就唯独这个数学真的是跟别的省份不太一样。首先没有选择题，其次是他的，尤其 是 最后 让你蒙的机会都 没 有，没 有给你蒙的机会都没有。 对， 然后最让你尴尬的是最后那几题的最后几问是极为困难的，想做出来基本不可能。所以说就会有这种每一年都会有这个数学题啊，数学考出来之后发现哇，整个卷子我只有一半的题回答，怎么办？有这，而且不是少数事件。要知道每年江苏省的数学的平均分是非常低的，非常低。不是说普遍大家数学都不好，那肯定学霸存在的嘛，而是数学卷太难了。 然后我突然想起来你刚才说的那个学霸，他几乎数学是满分是吗？ 对，这就体现出学霸的可怕之处了。 真的是硬实力太强， 真正的硬实力太强。 那这么难的数学卷会对考生们或者整个的这个家长整个这个考生的情绪造成一个整体的影响吗？ 有，在我上高中的时候就有一个都市传说在我上高中的时候就有一个都市传说，就说曾经有一年这个高考卷太难了，大家考出考场之后发现都不会做， 就真的很难， 真的很难，真的很难。然后那一年确实那一年的平均分也特别低，然后出来了之后好多考生抱头痛哭，就是然后家长们就是也是群情激愤，怎么能这样呀，然后就 这么为难孩子干嘛， 这么为难孩子干什么，然后就在这个去这个考试院呀，各种各种和他们交涉，到最后结果可能这考了也考了， 对， 你难大家 都难 嘛，对吧。作为考试院的老师而言这是有道理的，但是这些学生就受到了很大的打击，而且更有甚者做出了一些比较极端的行为，比如说在这个考场上就卷子答不出来了，到最后实在是心情崩溃了，心理崩溃了，把卷子给撕掉了。 哎呀，这不就是作废了吗？ 这不仅是这一门作废，这在高考中算违纪， 对， 违纪，这是你整个这一场高考就废掉了。所以说，无论在任何的时候，我觉得首先要保持一个平常心，你要永远知道你难，这个卷子难，不光是对你一个人难， 对， 对所有人都难。我觉得反而对于那些就是成绩特别特别好的人，他们反而就会本来比如说本来我能考满分的， 对， 本来我能考满分的，可能这一难我可能就怎么着都得失到个大概四五分五六分的样子。所以说也不一定是对你不利的一件事儿，可能很有可能是好像很有帮助 的，很有利的一件事情。 对 对, 对，这也让我想起来这个，就是说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平常心哈，就是你如果说选择了崩溃，其实像这种难的卷子为什么家长会群情激愤，我觉得就是因为尽管说大家都难，大家的分数可能都会因为这个降下来，但是这可能就除了在考自己的数学孩子的数学能力以外，还要考自己孩子的心理承受能力了。 对， 所以说在这儿也提醒考生和家长们，如果说你发现难的时候，那么你听了这个节目，你听了王悦的讲述，你的机会就来了。你要做那个不撕卷子的人，你要做那个出了考场不要抱头痛哭的人。 对， 这个时候除了考这个你的数学能力以外，还考的是你的心理承受能力。 还有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哈利波特比较经典的那句话嘛， 对， 就是是什么？你再说一遍。 就是你觉得你要被数学吃掉了， 对， 那么你要昂着头被他吃掉。 对 对，也有可能数学就被你吓跑了。 对，气势不能输。 啊、是，就是这个时候拼的是更多的综合素质了。 对对对 对, 对、 啊，所以说一定要注意。其实考好考坏啊，我觉得最后的这个结局啊，还都是怎么说呢？就是要看个人的一个奋斗和努力哈、啊。 嗯。 尤其是前两科，就是尤其前两科语文和数学是两个大科，但是如果说你仔细的想一想的话，你整个的高考考试，整个的这个试卷，整个的所有的这大几十万的考生、 嗯、 我没有统计过是每年现在多少万、啊、很多很多的考生，也许你这两科没答好，有更多的考生发生了更多的故事、 嗯、 甚至还有点事故， 对 对吧，你一定要想，就是我并不是那个最倒霉的， 嗯， 我并不是那个最困难最艰难的， 对对对、 啊、大家一定有各自的难处，你就这样安慰自己，我觉得就没有问题了哈。 是的， 说到这个难的问题，刚才也说到了出卷的问题哈、啊，我想到了一个话题，我觉得我们还有时间再稍稍的聊一下哈、啊 嗯， 就是你们都上补习班吗？ 补习班上，你们呢？不上， 不上哦哦，他们两个摇头了，我的天哪！ 你上吗？ 我得上啊！ 就今天的这个座位完全是正确的，就我们俩是一半，然后人家俩是一半。 这什么情况？就是这个让我有点无法接受。 然后人俩一致摇头说不上，我是上过补习班，上的是数学。 我没有想象过，就是我今天在写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想的是讨论的是学霸上补习班是怎么学的，我们上补习班是怎么学的。然后、 嗯、人家所以学霸根本不用上补习班。 我们的两位嘉宾是。嗯，不是、 啊，对啊， 这个有点过分了。 然后我和子昂是上的。其实、 我想问，就是、嗯、我想问，就是为什么你们没有去上补习班？家长没有要求过吗？你们从来没有觉得自己需要补课吗？ 我们学校就因为他有自己的老师组织你们什么答疑呀、 啊， 什么都是自己学校的老师、 哦， 我觉得这也不算是补习班吧。所以我觉得跟一个老师，他有他自己的思路。就用他的那个套路去答题就完全够用了，反而你听很多家的，你看很多的书，做很多套题，其实核心内容是一样的，反而在不断的反复一些没有那么高效率的事情。 嗯，确实。 嗯， 毛瑞呢？ 是因为首先补习班这个事儿吧，它有没有效呢？我觉得肯定是有效的，肯定是有效的，因为你为此付出了更多的时间嘛。但是效率高不高呢？我觉得效率不是很高。就拿我们高中，我现在还记得我们高中的时候，我们的年级处长当时的跟我们说了一句话，因为我们高中在我们衢州地区算是比较好的这个高中嘛、 嗯、 然后他当时非常自信的就说啊，你去外边补习班上课的那些老师肯定没有你们的老师教的好、 嗯、 你们有什么问题就一定要多和你们的老师做交流、 嗯、 而不是把寄希望于那个补习班。其实我觉得这个话说的挺有道理的， 嗯嗯嗯， 就是上补习班这件事儿吧，它往往会给你造成一个误导，就是你会把希望寄托给补习班。 哎，确实是会这样子的， 就是觉得哎，我都上了补习班了，那我肯定没问题了、 啊、 但是事实上事情不是这么简单的，是你不仅要上补习班，还需要付出更多的心血去提高这个效率、 嗯、 你才能去发挥出来这个补习班的效果、 嗯、 所以说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上不上补习班，而在于你投入了多大的心血去提高你的学习的效率。 对 对，是的， 是这样的。 一梦在上补习班的时候都有哪些科目啊？ 就数学，没有别的、 啊、 对， 只有数学。 但数学我不是特别差，但是当时就想再多考一些嘛，就是分数再高一点，然后确实有的题这个脑子确实转不过来。然后我当时确实刚才王瑞说的那个心理确实会有，就你上了补习班你就会自然而然的对学校的这一方面你可能就会稍微松懈一些，甚至有的时候老师上课讲东西你就不听了， 嗯， 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但我觉得这个情况是不正确的啊，确实我们应该重头戏还是应该放在学校，而且学校你想老师都现成的，你不会就去问呗，不一定非得要去这个补习班，除非你真的这科就是真的跟不上大家的这个进度嘛，因为我们知道就是班集体那么多人，老师不可能每一个人都那么照顾得好， 没错， 对。然后如果你真的这一科真的跟不上大家的进度，可以去选择补习班、 嗯、 我觉得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是， 对， 这个让我想起我的补习啊，我的补习在 初中和高一的时候还是挺多的哈、就是有这个各种奇怪的补习，比如说还学过很多很长时间的水墨画 啊。 除了这个以外，这是兴趣班了，补习班也上过，上过几天语文的，后来发现语文这个补习啊，实在是 没有什么用啊， 使不来，使不来。 对， 然后后来上过英语的补习班和数学的补习班。 嗯， 我觉得如果说让我说补习班有用的地方在哪儿呢？是因为我找的老师就是我班上的老师，也就是说他相当于别人听45分钟的课吧，我可能听了一个半小时的课， 嗯， 就是一节课他会把。给我在45分钟在大课上讲完以后，可能在这一周他会再用2个小时的时间再把这一周的课程再给我巩固一下。 嗯， 那我觉得这是有用的。当然这样的话也是一个很漫长的积累的过程。 对， 尤其是我的英语老师还是当时可以说是最好的英语老师吧。 嗯， 所以说他在这个考点上有很独到的见解。 嗯， 所以说也是出了很多的这个模拟题。去做，我觉得还是有一点收获的。那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什么呢，就是像我刚才说过，我的数学是有点偏科的啊。我在考数学的时候，考数学之前请我们班的数学老师给我上了5节课。 嗯， 就是那是真的没办法了，就是我对数学可以说是一窍不通。数学老师就是先跟我谈了1个小时。 嗯， 他聊啊，就是说他聊目的什么呢，就是说我得知道严藏这个人啊，他到底数学哪儿是他这个脑子能做出来的，哪儿这个脑子他胜任不了。然后后来呢就给我模拟了一下，说你这几道题至少能拿分。 嗯， 最后还真拿到了啊，所以说我觉得还是挺有用的。 嗯， 咱们今天聊了这么多、 是的，那时间也是来到了9:55，我们的节目呢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是， 我们这期节目呢也是跟大家一起分享了一些我们高考就是前后发生的一些小小的故事吧。 嗯， 然后也是希望，嗯，我们的目的呢就是鼓励大家吧，然后让大家心态摆正，就是并不是高考就是你唯一的出路， 没错。 然后所以也是希望所有的考生最后都可以考得出好成绩，最重要的还是心态， 没错。啊，也是感谢子娜和王瑞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有意思的故事，还有这个独到的见解和建议。 是的，非常感谢两位。 最后呢也希望所有的高考考生们在接下来的高考当中都有好的成绩。希望大家这一个月都别慌。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最后还是我们开头那首歌曲《追梦赤子心》，希望大家怀着赤子之心追梦成功。再见， 拜拜。 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充满鲜花的世界到底在哪里，如果它真的存在，那么我一定会去。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矗立，不在乎它是不是悬崖峭壁。